神枪手啊。星星的大家都开始脑补一个叫秋木素的神枪手在网游中驰骋的模样，却不料魏琛摇了摇头， 不，不是神枪手，是所有的枪械。 所有的枪械？ 神枪手、弹药专家、机械师、枪炮师。 又是这样的高手啊？ 方瑞惊叹。这个又，大家当然都很理解，他们身边的叶修不就是一个更过分的全职高手？ 其实在那个时代，这样的人挺多的，谁还没个大号、小号、马甲号的呀？但像他们这样将每一个职业都玩到极致的，那就少了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不就是小唐说的，死了吗？ 车祸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 大家一起望向魏琛。 我知道的也不是太清楚，只知道后来组建联盟，大家纷纷组成战队参加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再没出现过。大概有人好奇问过叶修，后来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去世了。不过他是苏沐橙的哥哥，这点真没人知道。哎， 梅下线如魏琛说到最后居然都叹了口气，表达着惋惜之情。 这人到底有多强啊？ 方瑞问。 这么说吧，我和他交手基本就没有吟唱咒术的机会。 星星诸位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晌了，魏琛却也没有等到他所期待的惊叹表情。 这个也不算很强吧？ 方瑞说。 混蛋，那可是十多年前，老夫那时还是神一样的少年呢。 我去， 方瑞一脸听不下去的表情。 总之很厉害。 和叶修比呢，谁更厉害？ 唐柔总是比较关心谁更强这种问题。 这个他们一起是并肩作战的，他们之间到底谁强我们也很好奇，可惜一直没有答案。那时没有，现在更不会有，永远不会有了。 微臣的表情又开始惆怅。大家都沉默，像方瑞、乔一帆他们都是头回听到这个人、这个事儿，没有办法太快地感同身受。但就看魏琛这个超没下限的家伙，动不动就惆怅感慨，顿时也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惋惜的天才英年早逝的故事。 如果他和叶修一起入了家室， 魏琛只是想象了一下这种可能性，竟然就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。 如果他现在还在，又会是什么样呢？ 唐柔也在想象着。如果这样，如果谁会不期待呢？可是如果的意思往往就意味着不可能。 这又是什么话啊？ 苏沐秋的墓前，叶修看着苏沐橙摆下那一束花问着， 风信子， 有没有人像你这样每年都会换一种花的呀？ 要有创新。 创新吗？原来你用所有花来表达这一个花语吗？ 他会喜欢这样的方式的。 是啊， 叶修点点头。那个设想出千机伞并将它付诸成现实的人，荣耀中还会有人比这更加创新吗？而他创新所留下的东西，如今正在荣耀战场上闪闪发光。28轮连胜，叶修的手插在口袋里，巨魔校的账号卡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儿。这个记录将牢牢地和这个角色捆绑在一起，而且他还没有完，他还将继续刷新。 我会让这个记录保持永远的，不过我一开始就有留下一场，算是留给你一个可以超越的机会。 叶修伸出手按在墓碑上，就是这双手正在操作着君莫笑，在荣耀中不断地书写着奇迹。 如果不是我，是哥哥的话，现在会怎么样？ 苏沐橙忽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。 哦， 叶修认真地想了想，却没有想出答案。 会不会一直都是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这样？ 苏沐橙问。 说不定哦， 沐雨成风也一定会比现在有名。 那可不一定，人妖选手比起美女选手那真是差太远了。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如果人能在的话就太好了。 叶修没有再说话，因为没有如果。陈果这次在父亲的墓前逗留的时间要长一些，因为这一年实在是太充实太充实，他说了好多好多话却还是没有说完。战队打赢了挑战赛，战队在赛季初的艰难，战队疯狂的连胜，那么多的10-0，每一位队员的进步，壮大起来的工会，发展起来的角色，还有现在向季后赛挺进，向冠军冲刺的节奏，真是太多了呀。陈果是真把自己给说累了，就这还只是说了个大概呢，还有好多细节，好多想说的地方呢。陈果有些发呆，好像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了，因为这一年的充实让他的这种扫墓方式都变得有些不适宜了，事儿太多了，说不完呢。 老板，要不要喝水啊？ 这时陈果听到身边有人说话，扭头一看，叶修和苏沐橙两个笑呵呵地站在他身边。扫墓是挺伤感的一件事，但是叶修和苏沐橙却都知道，这一年对陈果来说是开心的，这一次扫墓他显然也是想将这份开心带过来。 哦，谢谢啊。 陈果接过矿泉水，咕嘟咕嘟灌了两口。 你们好了？ 嗯， 好，那走吧。 你说完了？好像没有吧。 今儿就到这儿吧，回头再接着说，谁也没规定只有清明节才能来嘛。 陈果潇洒地摆了摆手，迈步带头往山下走。回到星星网吧，一堆人全聚在训练室里，本来都是凑成堆交头接耳的，三人这一进来立即一个个回归本位，正襟危坐的。 扫墓去了？ 对啊。 秋木苏？ 对。 叶修点了点头。魏琛这种资历的家伙知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值得意外。 哎，好可惜啊。 谁说不是呢？ 叶修笑了笑，也去了他的座位上坐下。屋子里一片安静，居然谁也没有再说话。这种话题吧，显然并不适合找当事人深扒的。所有人都只是知道，曾经有一位很强很强的荣耀高手，却没有来得及争取任何荣耀就离开了。相比之下，他们这些人，无论实力强的还是弱的，无论是出道的新秀还是迟暮的老将，他们还在努力争取着一切，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。房间里只有鼠标和键盘的声音，每个人都在为了他们自己的追求努力着，但是同时每个人却也想到了自己身上背负的一些其他东西。魏琛在这个时候想到了那个初期他在蓝雨战队的队友，他们都已经离开了荣耀联盟，离开了这片战场，有的人还能在生活中遇到，有的却已经彻底销声匿迹，不知道去了何方。冠军是他们那时的追求，最终他们都是遗憾的离开。而现在魏琛又一次回到了这个舞台，以他那个已经根本不足以应付如今这比赛强度的老迈身手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自己的身上也有可以背负可以承载的东西吧。如果自己真的能拿到冠军，自己的那帮老兄弟们，他们听到看到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代替他们也完成了一丝丝的信念呢？这种感觉还真是挺不赖的呢。 喂。 想到这儿，魏琛突然粗声粗气地叫了一声。 喂，谁啊？ 你 干什么？ 下场比赛我要出场。 好， 你准备燃烧了吗？ 难道你以为我真的是观光来了？ 没几轮了，够吗？ 足够了，我可比这些菜鸟懂得比赛多了。 切！ 训练室里顿时嘘声一片。 我说，针对职业联赛经验，你其实还不如我吧？ 方瑞说话了。他是第五赛季选手，打到现在5年过半。魏琛呢，职业生涯不过2个赛季，2年而已，更不论那时候队伍少，实力参差混乱，比赛质量和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哼，职业联赛，要不怎么说你们菜鸟呢？那片战场就叫荣耀，职业联赛也不过是他的一部分罢了。 你是说你准备去神职领域给我们打材料了？ 方瑞说：“ 你这个家伙是欠修理了，单挑场走起。” 怕你啊，进房间。 方瑞叫道。两个人说着，这就比猥琐比下线去了。其他人在旁听着笑着，却都以更加积极更加努力的姿态冲刺起来。过去的都只能化为如果在心里缅怀了，人真正能把握的只有现在，只有握紧了现在，才能真正的左右未来。还有9轮，大家望着训练室墙上的计分板，还有整整9轮比赛。打好这9轮，他们将进入季后赛，而后就将是更加残酷的征程。一切都要从现在开始把握，牢牢把握。